秋水，不见一人的倩影，更残楼青，孤雁两三声，往日的温情，只换得眼前的寂静。何处寄，空有泪满襟。今日归来呀，伊人哟，即使你会穿过那边的丛林，那亭亭的塔影，点点的呀，真就是当年的情景。只有你的女儿哟，一场的活泼我天真。只有你留下的女儿哟，来安慰我这破碎的心。 在燃烧无尽的罪。